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成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我不喜欢别人问我多大，告诉我这个年纪应该做什么。 我会玩滑板，也会品茶。 我玩直播，也练书法。 我的朋友大部分都很年轻，但最好的却是忘年交。 我不喜欢开快车，但我喜欢在赛道一决高下。 我喜欢有声有色的生活，就如你能听见我，也能看见我。 我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 快来约我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 一架波音747-200的起飞重量约为300吨，如果时光倒流到1903年，仅仅114年前，如果莱特兄弟看着300吨的钢铁金属在天空掠过时，就算他们也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 年轻创造未来，一切皆有可能。 FM 98.2 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4:02，欢迎各位锁定 FM 98.2，这里是我们的女神百分百，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的时候都会准时和各位见面。今天因为各种原因，我们的镜头里面可能会偶尔出现2个人，偶尔出现3个人，偶尔出现1.5个人。随着我们直播的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会去调整我们这个镜头，但是没关系，我们有颜值担当。 今天有2位颜值担当哦。 来，3位，好不好？ 3位全部都是颜值担当， 谁都不得罪。我们来，除了介绍我本人袁一之外呢，我身边还有2位今天的嘉宾。旁边这位，如果经常锁定我们女神百分百的听众，应该会非常的熟悉，其实也是我们主持人团队中的一员。欢迎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可能在切小雨的特写镜头的时候，在切我的特写镜头的时候，下方会出现小雨的名字， 乱入了 各种，对，乱入。还有就是每周三的每周在这个板块的时候会固定出现的 Yolanda。 嗨，大家好，我是流星 Yolanda。 今天为什么？其实按理说聊母婴这个话题的时候，中间这一位应该是一位男生，叫浩神儿。 是的。 他为什么没有出现呢？ 被我挤走了。 因为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就养女孩和养男孩的区别。 我的 恰巧呢，我的家里面有一个男生，有养了一个男孩。 我的家里面呢养了一个女孩。 对对对，所以我们俩就一拍即合。 对，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对的。 而 Yolanda 呢依然会以嘉宾的身份，以专家的角度来告诉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养男孩和养女孩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区别，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 好。 首先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女神麻辣烫，来看一看都有哪些的新鲜资讯值得我们关注一下。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首先来看到的这一条呢，是很多的妈妈都会给男宝宝，好吧，就是我这样的妈妈会给男宝宝玩买一些玩具小汽车。淘宝现在好像有一种卖一种马路铁路胶带的玩具， 好高级哦。 对，这样也就是说在家里面就可以随时随地在地板上就 DIY 出各种轨道， 这么炫酷， 而且只要几块钱，几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它价格很便宜吗？ 非常几块钱啊， 想象不到哎。 就这种黑白的，就还带着就是人行道，很逼真，包括也有这样带箭头的这种胶布，你就可以给孩子在家里面铺一个微缩版的这种各种轨道。 哇，那你会考虑给你儿子买一个吗？ 他现在还有点不太懂，因为他十个月而已，我觉得可能以后吧，我会慢慢考虑一下。 但是好像 DIY 考验家长的能力，这个很难哎。 对，我就是一个还比较缺乏创造力和动手能力的妈妈，所以这一点我需要跟她一起来同步的学习一下。接下来第二条，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国外的玩具公司会生产动手的益智型玩具。现在呢比较流行的，可能尤兰达那边见到女孩比较多，孩子比较多，女孩是不是相对会更爱玩过家家一些？ 过家家呀，然后一些比如说洋娃娃呀，相对来说比较柔和一点的。 我都喜欢， 就看到小孩那种就是迷你型的什么厨房啊什么的， 喜欢的不得了。 现在就有借口可以买啦。 可是男孩，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看出他到底爱玩什么，所以我还不知道他到底想要玩什么东西。但是我们这边看到，有这样类型的一种迷你的玩具，可以让他去学会做饭，比如有锅啊，有铲子呀，有简单的一些食材呀等等。 角色扮演了是吧？ 对，据说可以让孩子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爱上做饭， 很棒哎。 尤其女孩，就是从小培养出她就是很 爱生活、 很贤惠，对，爱做饭这样的品格。 男生也可以培养成暖男啊。 哎，也可以，这样的玩具其实是男女生都不会太 挑的。 我们来看一段视频，看看这个视频里面是怎么来演绎这样的亲子手工小厨房的。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欢乐迪士尼，我是苹果姐姐。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为宝贝制作宝饼。没错，为了让我们的宝贝饱餐一顿，我们都要亲自动手哦，为他制作一餐好吃的东西。先来看看有哪些道具吧。哇，看上去好专业哦。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是一位得力的小厨师哦，看上去就很想吃上一口，相信我们的宝宝一定会非常喜欢的。好啦，让我们把它们拿出来吧。看上去太棒了。然后把它们依次取出来。摆好了，这里有我们的叉子和小刀，还有我们的小铲子，就是我们的餐具，然后还有我们的果酱，我们的吐司酱，特别棒，一会儿可以放在上面吃。然后有一块黄油，做我们的薄饼一定要用到黄油，这样才能香香脆脆的。好啦，接下来就要来制作我们的薄饼了，看到了吗？不同的味道哦，可以轻轻松松的就把它分开了。哦，看上去真漂亮。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制作啦。这是我们的制作机器，红色的，非常漂亮的颜色，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吧。哇，这就是我们薄饼的模型，太棒了。开始制作喽！首先拿出我们刚才的那一台红色机器，打开。接下来呢，拿出我们的培乐多。现在的培乐多是一个圆球的形状，然后我们要用我们的小小擀面杖把它擀平，要做薄一点才好吃，才能叫薄饼嘛，对不对？好了，然后把它放进去，放在我们的机器里面。我们现在要来开始制作薄饼喽，把它关上。等上几分钟，设置一下它的按钮。 小朋友们，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不要忘记动动你们的手指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并且添加订阅哦。好啦，现在我们把打开我们的，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这个视频其实有五分多钟，如果把它全部都看完的话，相信就已经学会怎么来做松饼了。就是我觉得这个迷你小厨房跟咱们刚才讲的那种玩具型的，纯玩具型就是模拟的还不太一样， 有些区别。 对，它是迷你，但是可以真的做出好吃的东西。所以有兰娜，你觉得如果有一天你会开一个幼儿园，类似这样的东西吧，你会引进这样的玩具，然后带大家去体验吗？带小朋友去体验吗？ 平时玩的时候 可以多给一些这样的玩具，但如果更多的话，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愿意更多的给食物。 这个就是食物啊，这个做出来就是真实的食物。 对呀、就是真的可以吃的呀。 哦，那非常好、 它是迷你型的，所以跟我刚刚说就跟咱们普通那些模拟的玩具不太一样。 哦，这个很好，其实对于小孩来说角色扮演是特别好的一个体验。而且你看他的那些工具啊都是比较的安全，像那些刀啊什么的也不是那种特别锋利的， 对对对， 孩子又能实现自己操作，同时呢安全又有保障，多好。 是是，我们一直在说玩具哈。接下来这个事情呢也是最近让我很头疼的，我们家孩子已经长出六颗牙了。 哇，好棒啊。 上面四颗下面两颗。 咬你吗？ 咬啊咬啊咬啊，咬得非常欢实，我也被咬得很开心。但重点是我要开始去帮他去刷牙。可是呢昨天我第一次给他尝试，刚开始我拿一个纸套塞到他嘴里的时候，他以为是吃的，他就张嘴了。可是他触觉到那个是刷子并且没有什么甜味的时候，他就再也拒绝不张口了。所以第一次刷牙尝试是失败的， 很痛苦。 我就会想说，那你这样不刷牙怎么办呢？对不对？因为你毕竟现在开始有牙了，会有龋齿这样的风险。所以其实一周岁的时候差不多孩子就会有4到10颗牙，是吗？尤兰达？ 对的。 差不多到2岁半的时候，据说20颗牙就全部都会长齐。 是，就可以在你手上帮你，对，在你手上可以帮你咬个手表了。 咬个手表，咬一圈手表 啊，包再咬一咬。 其实在市面上有很多帮助宝宝去建立一些良好习惯的一些就是刷牙的产品。因为你光有刷子，一开始我们会说拿清水刷就好了嘛。但是它也有一些牙膏是可吞咽的。但你会担心说毕竟是牙膏，它要有清洁能力， 是， 同时要可吞咽，同时还要对孩子没有什么伤害。到底是不是安全的？ 对， 我们也对市面上的一些同类的产品做了一个评测，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个视频，说不定可以刷新你的刷牙观， 实用。 跨境母婴电商前海开心购中挑选了几款热销而且有用的牙刷，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研究一下如何挑选一款真牙刷。首先外观一定要新奇有趣，这样子才会吸引宝宝，让宝宝爱上刷牙。其次，儿童牙刷的刷头一定要小小的，这样子宝宝能够灵活的刷到每个位置。另外，宝宝的小手还没有发育完全，所以粗胖的握柄更加有利于宝宝抓握。因为小宝宝的牙龈和牙齿都非常娇嫩，所以选择软毛无锐边的刷头是非常重要的。牙刷的形状要与牙齿的曲线贴合，并有磨圆处理，这样子更加便于宝宝清洁。最后，能够刷得干净才是王道。但是在宝宝牙齿发育的过程中，我们都需要分阶段挑选牙刷。乳牙阶段的宝宝还不需要使用牙刷，妈妈每天用干净的纱布或者抗菌手套给宝宝做清洁就好啦。另外，硅胶牙刷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哦。2到4岁的宝宝已经有一口完整的小乳牙啦，但是这个时候也是蛀牙的高发年龄，所以爸比妈咪要注意培养好宝宝的刷牙习惯。在这个阶段的宝宝要选用刷头小、刷毛软以及握柄粗的牙刷，同时要注意选用不含氟而且可吞咽的牙膏，这样子可以预防宝宝黄斑牙的产生。5到7岁的宝宝第一颗恒牙已经出来啦，这时候应该要选择杯型刷毛的牙刷，牙刷的边缘一定要柔软，刷头要小，能够完全包围每颗牙齿以达到彻底清洁的目的。这个阶段爸爸妈妈要逐渐教会宝宝独立刷牙并监督刷牙效果，如果有清洁不当的时候，爸爸妈妈仍要帮助宝官做好清洁。8岁以 以后，宝宝正处于发芽的阶段，乳牙和恒牙同时存在，加上齿缝较大，如果不加留意的话，容易形成蛀牙。因此，牙刷应该选择刷毛柔软、混合色剂、刷头较小的牙刷，这样子能够帮助宝宝彻底的清洁牙齿。等到宝宝换完牙以后，妈咪妈咪就可以给宝宝选择保健牙刷和含氟牙膏了。一般来说，在7岁以内的宝宝都不适合使用电动牙刷。宝宝的牙龈还不够坚固，手还不能很好的掌控电动牙刷震动的频率，长时间使用可能会导致牙龈受损。从现在开始，让宝宝拥有一口健康的好牙。 关注米果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人生和生人吧。 啊，看了这样一段视频，我觉得还是很受教的。首先我记住了一个知识点，7岁之前不要给孩子用电动牙刷。 对， 是。 其实我之前还有一种冲动想给他买一排。 我也有，因为电动牙刷很可爱啊。 对，但是他根本没有办法掌控。好了，我们正在聊什么呢？我们聊的今天聊的其实是跟养孩子有关，养男孩和养女孩的区别。只不过我们现在还在前半部分，第一部分的资讯的环节。希望各位就是新进的辣妈呀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在新浪微博搜索活力酒吧，或者直接搜索原 eRuby 的微博，就可以看到我们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并且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当然微信的公众平台也可以搜索一下982魔力工厂。嗯，因为咱们还都处在孩子刚刚长乳牙的这么一个阶段，天宇家孩子还没有长牙，对不对？ 对，还没有，才6个半月。 六个半月 小宝宝， 一颗牙还没有，是不是？ 我还没有发现，有可能是我没发现。 就是宝宝有可能会隐藏住他自己的牙齿，比如说我们家孩子上面4颗牙是我很久以后才发现的，其实他可能之前就已经长了。所以你可以，是不是可以有的时候你担心他没有长，还是或者长没长这个担忧的时候，你可以把手洗得很干净，伸手进去摸一摸他的牙床，是不是有硬硬的地方？如果有的话，就可能要冒牙了。 我今天回去试一下。 好的，你回去试一下，然后告诉我反馈，好不好 ？OK。 好的，今天的女神麻辣烫资讯的环节先暂时告一段落，赶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辣妈正传，好好的来聊一聊养男孩和养女孩的区别。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见过。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养男孩和养女孩的区别，我觉得大家或多或少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就路人甲路人乙就会说，男孩子怎么可以爱玩洋娃娃呢？女孩子怎么可以打打杀杀玩一些枪支什么这些呢？什么刀枪之类的都不可以玩啊， 这种说法很多， 对吧？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好像就有道理啊，好像女孩子天生就是爱美的，女孩子天生就是要穿裙子的，男生就是要穿裤子的。所以有莱娜对于这样的一种对于性别固有的这样一种看法，你会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声音啊会特别多，有的家长就跟他说，哎，这个女孩怎么能这个这么疯来疯去哈，你太疯了，疯跑不行，然后什么小男孩你不能老哭，因为你是男子汉， 你要坚强，男人有泪不轻弹。 对，然后我想起我小时候一件事，就是小时候因为家长为了洗澡方便就把我头发剃得特别短，然后但是他们又很愿意打扮我，所以就会给我穿很漂亮很夸张的裙子，然后经常出去人家会问我，哎，小孩你是男孩女孩啊，就他们会有一些混淆，觉得男孩才会剃短头发。 对， 其实我有时候经常会看到路上有很多女孩也是很漂亮的短发，就很精神也很好，所以其实对于这个的话，我觉得也不一定吧，尤其是现在社会包容力这么强， 真的是不一定， 是吧？也不一定，有的时候也会有女孩就是非常干练然后很痛快，也有的男孩比较摸鸡。 是的。 所以其实在很多妈妈们在怀孕的时候就可能会已经在准备给自己孩子买衣服，男孩那就买蓝色的吧， 蓝色的， 女孩那就买粉色的吧。 也不知道这个规定是谁来定的， 真的是， 难道女生就不能穿蓝色吗？ 对，所以我现在经常给我儿子穿粉色衣服，因为他很白，我觉得他我觉得只有足够白才可以敢穿粉色衣服， 穿粉色衣服很显白。 对，于是但是如果你黑也会显得很黑。总之我就很爱给他穿粉色，再加上小孩本来就可能长相上面很难区别男女，经常出去就别人都说，哎，你看小妹妹， 我会立刻说我们是小弟弟。 哎，真的，咱们完全相反。我每次带孩子出去，他们都会说：“哎呀，你看这是小弟弟。”我都说我们是小妹妹，而且明明已经给他穿了非常夸张的小裙子， 就会有点欲哭无泪了。 是的， 所以其实众人或者咱们大部分的人都会对于性别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标签，但其实对我们在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是需要让孩子去知道性别的差异的， 这是一定的。 对，这是肯定要有的，所谓的性别教育是必须要有的。但是真的对于性别上面要有这么固有的一些标签吗？我们今天好好再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好， 各位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来说一说你家是男孩还是女孩，然后你在养你们家的儿子或者是女儿的时候，你觉得有哪些问题是必须要去注意的，或者你有没有观察到在养男孩和养女孩的时候会有哪些差异。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加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当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982魔力工厂。我们前期做了一个视频的采访，问了一些妈妈们，有的是养男孩的，有些是养女孩的，问了妈妈们他们觉得自己在养男孩或养女孩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视频。 好的。 最大的区别啊，我觉得就是男子汉吧，就是比如说我觉得男孩更多我们都在散养，就是哪怕他摔了或磕了碰了，比如说我老说我儿子，你每天都要见一次星星，要不然你会感觉到很难受。 男孩的话，你可能如果我要是个儿子的话，我可能就会让他就不会那种磕磕碰碰啊，那种会看得那么细。如果是女孩的话，就会很想就是娇惯他的这种， 宠着。 对，而且女孩确实，我们家这也是就是心思特别细腻的那种，就是很敏感，很多东西都要注意，就是有一些，尤其是她敏感期的时候，特别的。 男孩跟女孩的差异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因为男人跟女人本身就是来自两个星球上的动物，它本身是有天壤之别，所以我觉得形成的原因肯定是从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发生了，那自然对男孩和女孩的教育自然是我觉得应该是。 我觉得最后这个爸爸非常赞，他说出了性别之间的真谛， 他很认真。 他说男人和女人本来就是来自两个不同的星球。所以有兰娜，到底孩子从多大开始会有性别的意识？因为你会发现很多小孩子刚刚会说话的时候，他会对着妈妈喊爸爸，对爸爸喊妈妈，他其实性别意识可能比较模糊，从什么时候开始逐渐建立起这样的意识？ 这个也是我很好奇的一个问题， 是吧？其实像小孩大概5-6个月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他进入到一个叫做面孔识别敏感期这样的一个阶段，他会分辨出，哎，这个妈妈的那个长相是这样的，爸爸的长相是那样的，就会不一样。其实在他的生活中，他体验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其实也来自于他的抚养人，比如说爸爸的做事风格、爸爸的声音，然后跟妈妈的声音各方面是不一样的。 对， 这个是在他慢慢开始去熟悉区别，这两个人不一样，然后慢慢的等到小孩都1岁多的时候，你可以尝试哈，你去拿两个照片去看，这个是姐姐还是哥哥，他会指给你，姐姐是哪个，然后哥哥是哪个，他会明显会区分。当然你要拿比如说姐姐是穿小裙子的，他有明显的这个一个特点的，然后呢这个哥哥可能就是比如说骑着滑板车呀等等，很有男孩这种特点的。然后另外的话，等到小孩可能2到3岁的时候，因为他已经能够语言表达了，他会很明显的告诉你，哎，妈妈，我跟楼下遇到一个姐姐，或者是遇到一个小哥哥啊，这个阿姨，这个叔叔，他就会有明显的这种性别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会告诉你，而且可以对号入座他的这个称呼啊。这点还有到差不多3到4岁，大部分孩子会到4岁左右了，他会到一个叫做性器期，就是性别的性，器官的器，他会很知道说男人和女人的身体是不一样的 啊，是有性特征的在器官上。 是的，然后同时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哎，我的孩子每一个阶段他对于男女的认知是到什么程度，我该怎么样去引导他。比如说像 Matthew 这么大，就可以多跟他说，哎，这个 Matthew 现在10个月，对， 10个月了啊，他会跟他说，这个是姐姐，我们要跟姐姐一起玩，我们下楼去找哪个哥哥一起玩，就是让 Matthew 能够提前会有一个这种哥哥姐姐这样一个概念 啊。那像小雨家孩子是6个月， 6个月， 他现在还刚刚进入到面孔的一个识别区， 面孔识别， 他先见到我很开心， 是吧？ 对，他能认识妈妈了。 认识妈妈，那这个时候其实特别好了，你要更多的去强化你的特点，比如说妈妈的声音啊，妈妈的语调啊，甚至比如说妈妈皮肤的感觉， 多和她沟通， 多和她沟通，不仅仅是说语言上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各种触觉的， 还有听觉的，然后视觉的。那对于爸爸来说，你可以就是比如说带给他的感觉，跟他比如说举高高，比如那种更大动作的这种疯玩 骑大马。我经常在我们家女儿举高高、 你看你把爸爸的工作给抢了， 可以趁机练到上肢力量。 健身达人的本性又暴露了， 这个对于产后恢复有帮助哈。 对、所以这是孩子在什么样不同的年龄阶段开始对性别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识。那到底是不是像我们刚刚那个采访里面最后一个爸爸所说的那样，男人和女人天生就是来自两个不同的星球，他们是不是这个两个性别天生就会有差异呢？我们其实在之前有一个网综很火，汪涵的火星情报局。汪涵呢向来都是以睿智闻名的嘛， 我很喜欢他， 对，我也很喜欢、但是他在里面也讲过一段话，其实他表露出他对于男性和女性的一些差别的看法，当然他最后很聪明地圆回来了。我们先回顾一下这段视频，看看汪涵是怎么说的当时哈。 好的， 痴情啊，我送你一个绰号，你就叫敢笑杨过没我痴。你下辈子真的想做的什么？ 我本来想做的是妇科医生。其实妇科医生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职业，因为地球上有很多贫困的国家，出生率死亡率是很高的。 那个前锋，我给你更正一下，那是产科医生。当然他那个也本身也叫妇产科，但是你想做的那个事情就是接生啊什么的，那个应该是属于产科。 对，因为我本身都是很喜欢小孩的。 问那个儿科医生吗？ 因为我喜欢妇女当、我喜欢当妇女之友嘛。而且我跟你说，妇产科跟妇科的很多高级医师包括领导都是男生。 哎，这倒是，你看啊，基本上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发型师男生，最好的厨师男生，最好的化妆师、裁缝、服装设计师男生。 你想表达什么？ 啊？ 你想表达什么？ 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个世界原本就应该是男人为女人服务的。 哎呀，说得好！ 不愧是我们主持界的前辈哈，就是已经说到那样。其实当时台下有人质疑说你想表达什么的时候，其实大家就已经对他这段言论是抱有一些看法。 对，没有想到最后一句圆得很好， 圆得非常好，给你这个圆打100分。但是其实他前面这段话也能够表现出世人对于男女这个性别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还是有区别的。 对，所以到底这两个性别是不是本身天生就会有差异呢？尤莲娜能不能回答一下我们这个问题？ 其实对于男孩与女孩来说，我刚要说有些家长会发现说，哎，是不是女孩她的这个语言功能就是说话比男孩就会早， 哎，会有这样的说法， 是吧？然后或者是说这个男孩他就是比较更爱动，然后包括跟别人相处以上更容易冲动，对吧？就像 爱打架， 打架的都是男孩子。其实我是觉得多少会有一点点，但是从这个就是大数据上面来说的话，可能从心理上面会差别会更大。比如说女孩子她更心思更细腻，更在于感受，然后男孩子可能相对比较理性，从这方面区别比较大。那在养育的过程中，之所以说体现出这个男孩就是特别爱动，那可能家长就是觉得男孩子就是应该爱动，所以在这方面体验会更多。那女孩子可能动手能力这一块应该去多锻炼，比如说静静的你去玩一个什么这个小玩具啊，过家家什么的，所以可能给他们这方面的体验会比较多。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我这方面体验的多，我锻炼的就会机会多，那我掌握起来就会更好 啊。 所以表现的男孩孩子就更爱动，女孩子可能更愿意玩娃娃等等这些。当然也会有这种先天的，就是就比如说女孩子受妈妈的影响，妈妈很爱美， 也有不太擅长手工的女生，比如说我， 比如说我啊，我手工课没有及格过啊。 真的吗？这么夸张？ 什么十字绣啊之类的，我都是让别人帮我绣。 就是我是爱玩十字绣这样的东西，但是我玩得很差。对，所以还是会有这样的类型，所以不见得像大家所理解的那样，男生和女生天生就应该男生爱打打杀杀，爱调皮，爱捣蛋，女孩就应该天生很文静。 真的没有一个固定的， 静静，没有这样的定式。 是我曾经认识，就是有一个妈妈，你看到她本人，就是她本身就是那种非常帅气型的那种，也大高个儿，然后本身的穿衣服的风格也是那种简单帅气型。 哎，是在说我吗？ 好吧，时间关系到了下午的4:29，我们要先暂停一下这个话题啊。养男孩和养女孩的区别，也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在一小段广告和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 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4: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 98.2女神百分百，我是新晋辣妈袁一， 我是新晋辣妈小雨， 嗯，还有我们两位旁边的每周固定的嘉宾，我上周给他起的名字叫戴拉老司机， 不要说不要说， 不太满意这个名字， 对，但我非常不满意，于是我们刚才就是急中生智的又给他想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辣妈闺蜜，你看这名字好拗口。辣妈闺蜜有兰达刘星，欢迎一下。 欢迎。 嗨大家好，我是刘星有兰达。 她终于笑眼如花了。你的满意就是我的追求。 好的。 今天我们聊养男孩和养女孩的区别。各位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参与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关注一下982魔力工厂。刚才我们讲到了说到底。男生和女生是不是天生就存在很大差异的？根据大数据的显示，其实他们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异，没有那样的定性，只不过其实心理上反而会有更多的一些相似之处。 对， 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男孩和女孩好像从行为上面表现出了很多的不一样呢？其实更多的是家长的一些引导， 家长的一些主观性。 对对，而且你知道吗？就刚才汪涵的那段话，他觉得说好像什么妇产科医生的领导是男性啊，什么发型师、造型师都是男性啊。为什么在职场上面，在我们成年之后，男生和女生也会遇到很多性别上的差异化的这样的区别的对待？有这么一组数据来支持吧，来自智联招聘，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统计数据上面显示说，男生和女生真的， 哇哦， 你看，标题就是职业性别歧视感的这样感知的一个程度。 图片再出来一下。 有3%的人认为总体还是非常严重的，比较严重也占了15%，一般严重。占了将近60%，所以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也是这个社会这个大众的一个群体对于这个男性和女性性别的一些区别的看待。其实我个人倒反而觉得随着互联网的逐渐的发展，像服务性啊心理这样的行业啊可能更需要耐心啊，反而女性是不是在职业上面优势会比男生要多一些？ 对啊，我觉得女生在某些职业当中还是比较吃香的。 对啊，你可以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像尤兰娜这样的， 就是 从事 辣妈们的闺蜜， 对辣妈的闺蜜，这些男生就很难做得来啊。 对， 是，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接触的这个最小的小孩就可能还没出生，或者是说你才刚出生，那跟妈妈聊一些产后恢复的问题，可能男士就 不太方便， 因 为那些器官他没有。 对啊，如果你要找浩婶来聊，他肯定不知道啊， 他完全不懂，他真的，他每次被我们嘲笑不如隔壁王叔叔。 对，我觉得就是女性的耐心要比男生好很多，所以一些需要耐心的工作都是女性来做，反而会更加的好。 嗯，对，所以咱们不要就是先入为主的给男孩和女孩，给你们家的孩子去下一个定论说，因为你是男孩所以你不准玩洋娃娃，你不准随意哭泣，你必须要去玩那些小汽车啊，什么刀枪啊什么的，而因为你是女孩你必须要玩洋娃娃，你不可以成天跟人追逐打闹，这些我觉得 我小的时候很淘气， 是吧？ 对， 可以举一些例子吗？多淘气， 比如说就是会喜欢玩那些小汽车，然后跟男生打打闹闹，比如说在院里楼下那种追打跑闹的游戏，我就特别喜欢。 我带我们班男生打架，当然这事情不要模仿啊，但是我真的干过这样的 事情。你还有这事 儿？真的。 那你小的时候喜欢玩洋娃娃吗？ 也爱啊。 我也爱。嗯、 对， 所以我 喜欢给芭比娃娃梳头发。 对，所以咱们长大以后就是这种很活泼、可静可动的完美女生啊。 又在夸自己哦。 对，其实这个事儿我也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小的时候不管是姥姥家还是奶奶家，几乎就我一个女孩，上面全是哥哥，然后有一个弟弟，嗯，所以最小的哥哥都比我大四五岁的样子，所以他们经常会带着我，比如说翻墙头。然后什么这个跑出去玩，大夏天呢也不在家待着，就出去晒，晒得特别黑。 所以有这么一个说法，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一些就是大数据的支持的。嗯，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哥哥，然后你是妹妹的话，那个妹妹通常都会变得比较外放一些，因为她为了要跟上那个哥哥的脚步，她被迫要。也不叫被迫吧，他就想跟他玩，于是他就模仿哥哥的很多行为，就趋同了。但如果说有一个姐姐，他会还和一个弟弟的话、嗯，那弟弟通常会受到很多呵护，因为姐姐会变成女强人，我来保护你弟弟，来。 幸亏我没有哥哥，不然我会更加外放。我觉得我现在这样已经可以了。 所以，其实也请有兰娜给我们一些建议啊、嗯，家长如何在引导和教育的过程当中给孩子。除了性别教育之外，更应该去强化他们的不应该是性别的差异这样一个意识吧、嗯、是不是应该突出自己的一些特性。 对，其实我觉得尤其是说在现在这个社会哈，我觉得独立对于男孩还是女孩其实都非常的重要。 对、嗯、 不是说男孩你就要就是一定独立，女孩就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哈，不一定。所以对于独立的生活的能力，独立的思考的能力，对于就是独立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个对于男孩女孩同样的重要。那有一些小区别的在于，比如说男孩子要对于可能对于整个家庭你需要更有责任感， 嗯， 更要去担当。那女孩子呢可能对于这个比如说当然担当上面也会有，但可能方式不太一样，对吧？就像说有的家庭我也见过，比如说女主外男主内，他们其实也非常的和谐、 嗯、 也很好、 嗯、 其实刚才那个视频里边有那个爸爸那个采访，他后边还有一段咱们没放哈，我觉得他说的也特别好、 嗯、 他就会说其实女人对于挺不容易的，因为对于家庭这边的牵绊和付出会更多，所以对于男人来说应该更理解他们。所以我觉得心胸的宽广程度啊，其实也是针对于男女不同的，其实也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引导。 是，你知道我手上有一个文献，因为尤兰达是儿童心理学这方面的专家嘛、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这个文献，这文献的文章叫做女生变女神的心理学秘密，说不好也可能成为男神。这个文章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教授提出的双性化的一个概念， 嗯， 然后他就通过一个贝母性别角色量表，叫简称是 BSRI的测量发现，说大多数的成功人士都是双性化人物， 嗯， 当然就是同时拥有传统思维中男性或女性的某些特质、 哦、 不是说你真的那个意思、不是不是，对， 明白， 双性特质，他们往往既坚强 又 温柔，又 温柔，嗯， 拥有工具性特质，同时和表达性特质，就是咱们所谓的双商在线， 就是咱们现在在场的三个人全部都是这样的成功人士。 我对你这种称赞人的就不留痕迹的夸自己以及夸别人，真的， 对呀、 啊，这个技能简直太强大了。 因为我们既可以有女生那种很妩媚 柔美 很柔美的一面， 我们又很独立， 对，我们也可以承担起女汉子，然后一些很坚强的行为，我们也可以啊， 就我们独立，同时我们不依附，但是我们也可以小鸟依人。 天哪，我们过得好成功哦。 好吧，其实就是这种理性和就是感性的同时的兼具、 嗯、是的，其实我在这方面也是会看到一些书哈，包括跟一些就是比较成功的一些男性和女性再去有沟通的过程中，这也是我成长的一个方向。 嗯， 只有你兼具了你这个比如说独立 然后同时你又能够非常的温柔的去化解一些，就高情商去化解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困难和难题，尤其是比如说在人际交往上呀，在带孩子上面呀，其实是哎，我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会让你生活的质量会更高。 是的，我见过就是这样的一些调查，就是说其实父母在家庭当中他们如何的去彼此的相处，如何的分工， 这个真的很重要， 对孩子的一个模仿对象。假如说在一个家庭当中爸爸就是占绝对的主导权的，妈妈每次提出一些想法，爸爸就说你这个不对，你必须听我的， 被否定， 那孩子不管他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他就会认为说好，但如果他是女孩，好，我以后长大了也要唯命是从， 他就会变得很弱势， 那我的男人就是我的天，对吧？但如果我是一个男孩的话，那他长大以后就会说，我如果找一个女性的伴侣，那他以后必须得听我的，在我们家就是这样的。 对，所以说小孩其实成长就是主要是靠模仿，如果男孩子的话更多的他的模仿角色是爸爸，女孩子模仿角色是妈妈，所以我们想说各尽其职各司其责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对，所以其实带娃这件事情除了妈妈应该占主要的一个工作以外，爸爸也应该及时的参与进来， 这是绝对的。 对，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我们在每一期的辣妈正传里面都会跟大家讲到，就是爸爸这个职位是不可以缺失的， 绝对不可以。 同时在社会上的很多角色，比如说你看护士当中就大多都是女护士，很少男护士， 现在多少也会有了， 会有，但是还是比较少的。 男护士总感觉他们会不会发飙对病患， 就医患关系可能比较担忧一些。包括其实现在警察，女警察是挺多的了，对吧？但是还是依然没有男性的数量和比重那么的大。其实，在某一些社会的角色当中，也可以多提升，刻意的吧，因为要矫枉过正嘛，就是刻意的去提升一下女性的这个占比，可能对于孩子的成长，他所见到的就不会给他造成这种思维的定式，说某一种职业必须只能女生干，某种职业只能是男生干。 真的是这样。 所以，尤莱娜，你会推荐家长在孩子一定岁数的时候带他去进行一些职业的体验吗？ 非常推荐。其实有的时候就像我们说，那你的孩子，你想让你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每个家长都会去想过，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设想哈。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你给孩子提供这样的机会，让他去丰富他的体验。比如说女孩子去体验了，就是比如说火车司机啊，飞行员啊，包括警察，甚至这个动物园的管理员等等这些，哎，保不齐你的孩子其实将来在这方面就会大放光彩。 对， 他会喜欢， 是不是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挖掘孩子的一些爱好。 是，就是爱好啊，更有两方面来源，一方面来源于你妈喜欢这个，所以你去体验一下，是吧？有的家长说，哎呀，我小时候就想学弹钢琴，但是我可能这个没有机会。那我是一个女孩，我希望她更有气质，那我几岁几岁我就一定要给她报个钢琴班。 可是报完两节课，她上完两节课以后，孩子真的表现出非常没有天赋，以及也不爱， 那就不要强迫她，我觉得。 是不是？ 对，大部分家长可能还会取决于说一定要学，这是一个必然。 我觉得还是 有些家长会抱着说，你既然选择了，那你就要坚持到底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去强迫孩子继续。 我完全不这么认为。 但这是谁的选择？ 对，我就是想说，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你们双方一定要做好沟通。 是， 就你一定要去问清楚孩子，你是不是真的想学，并且你要把丑话说在前头。就是，假如你上了两节课以后，就说 OK， 你说我想学。那假如你上两节课以后，你觉得我不想学了，那是不可以的。 是， 把这个丑话说在前头，我觉得是 OK 的。 是 OK 的。 但是如果你发现孩子并不喜欢，然后这时候你强迫他说不行，你要有始有终，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强迫， 对，补充条例了。 是，好多家长会觉得说，这个我让你去学这个，我怎么知道他对你个感兴趣？就是最简单的，你丰富他的体验呀， 对， 你丰富了十种不同的，他都玩过了， 对， 他就会告诉你还想去哪儿， 多多 还想怎么样，对吧？多去尝试，而且真的尝试一次是不够的，可能第一次孩子还没醒过味儿来呢， 是， 对， 他四五次之后他会发现说，哎，其实挺有意思的，所以哪怕你尝试也需要多尝试几次，孩子会告诉你他的选择。 是，所以一定要跟孩子做好朋友， 对， 要跟他有多多的沟通。 天宇，你现在有没有想过，就是未来你要把你家的小闺女大概培养成什么样子，一个定就是规划吗？ 因为她现在还太小，所以说这个规划可能有点太宏大，但是我目前心里有一个想法呢，就是我希望她能成为一个落落大方的姑娘，这个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规划。就比如说在教育她的过程当中，我可能会引导她，我想给她树立一个观点，就是我是她人生第一个也是永远的闺蜜，然后在她成长的过程中呢，我会一直陪伴她，或者是 说稍微说远一点，比如到两三岁的时候，我会跟他说要跟别的小朋友一起分享玩具啊，然后要有这种分享的意识吧。我会跟他说，不是小公主是那种很傲娇的，而是那种很善良、友善，然后大方的姑娘才是小公主。我会给他一个这个教育。但是具体你说长大以后什么方向，那可能目前我还没有想到那么远。 你女儿好幸福啊，从小打小一辈子都有这么美的一个闺蜜相伴。 而且我对我自己是有一个期望啦，比较遥远，我希望我能到她二三十岁的时候，我还是非常美的辣妈。 你会的你还会是辣奶奶。辣外婆。 如果我们结成亲家的话， 除了以后老干妈，你会把它颠覆掉，就叫辣干妈之类的。有什么品牌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 对，其实因为我们家是男孩嘛，经常可能就是爷爷奶奶或者姥姥爷老一辈人，他们会想说，哎呀，以后我们家孩子要怎样，我都会因为不好驳老人的面子嘛，我都会说挺好。我说但是我希望我们家孩子做一个平凡快乐的普通人。 对，真的就是这样。 对 他的职业并没有一个什么计划，他只要开心幸福，而且女孩只要不要遇到那种渣男，以后嫁得好，这是最重要的。 睁亮眼睛找另一半， 我真的这么觉得。 是是。 哎，那我问一下，你会希望你的女儿成为像你这样的人吗？ 不一定。哎，我觉得不一定，因为我自己认为我还是有很多缺点，所以我希望对还是有很多不足，以及我没有完成的梦想。我只希望他能在他认为幸福的方式活着，这样就很好了。所以我不会强迫他一些事情，我会在他成长的路上一直跟他沟通他的想法。 就是如果咱们都认为咱们自己因为觉得自己过得很快乐，目前咱们的生活状态是快乐的，那可能我们也会很简单的希望说，孩子，你以后过得快乐就好， 只要快乐就可以。 快乐的方式有很多种。 对呀、 啊，对。 对，我跟很多的家长沟通过哈，真的，我一点不夸张，没有一个家长跟我说，我希望将来孩子会像我一样，没有。 没有是吗？那我觉得现在家长进步很大。 对，他们更多的是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就像刚才小雨说，我可能还有一些缺点，比如说我可能我脾气不太好，那我希望我女儿脾气比我好。他们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 比 自己好， 过得比我好。 来，那你也接着唱啊。 我卡住了。 这个接龙段。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因为有一些偶像剧里面会演那种什么，就是大户人家，然后父亲只愿意让儿子只允许干来接我的班儿， 对， 去干别的我就要阻止你。偶像剧里面都是这么聊的，但是我们很欣喜的看到当下很多的家长们都已经不是这样的老观点了， 这是一种进步， 对， 是， 到底家长们会对于自己的孩子有什么样的期许？我们也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来看一下这个视频的采访。 教育成一个乐观，然后大气一些。然后性格，我主要看重性格吧，性格好一些。 可以说的具体点吗？ 比如说现在麦苗，我特别喜欢他的一点就是，无论他认识不认识，然后哪怕是第一次见面或者擦肩而过的人，他都会冲人家使劲的去微笑，然后就是表示他的那种友好。对，然后我的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讲过说，可能孩子他在这个养育过程中，他感到很幸福，他才会这样友好。 我自己是想让他更有自信，然后事业心倒没有那么想，就想让他能真的能找到自己真是喜欢的东西去做，不一定非说我一定要去就是干的多那个什么，就是我觉得一定要找到自己喜欢的事儿去干，这就是我觉得是我自己的梦想，我也希望是他的。 我对教育孩子态度，因为我更希望男人来讲应该是更自立一些，所以我比较注重对孩子的自理能力啊，包括他自己独立思考能力，在生活中自己生活的能力，还有就是在社会上能够与他人相处的时候能够做到自立的这种能力，会比较看重一些，因为我希望他长大之后呢能够给我越早越好的去独立的去生活，不要受太多的家庭上的一些牵绊，家庭不要承担任何负担，包括父母，不要有任何的想法去我要去照顾家庭、照顾父母、赡养父母这种想法，我希望他是能尽可能的小，能够自己独自去闯荡这个社会，然后过好自己的生活，这就是我对孩子最大的期望。如果要是个女孩，其实我是一直有这个愿望，但是很可惜没有达成。 如果是女孩的话，我觉得应该我会更倾向于让她去，压力啊，负担啊都会小一些，让她能够不要受太多的这种负担吧，能够轻松的、快乐的成长。无论是她在学习还是工作中，我希望都能够尽可能让她自己感到轻松愉快。不要承担太多社会压力，因为本身很辛苦，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够尽可能的快乐一些。 哎，你看看完这些视频以后，你们会发现说现在的家长，年轻的父母们对于孩子的期许真的跟咱们那时候的爸妈的期许已经不一样了。 不一样， 咱们那时候爸妈可能说啊，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刚刚经历高考改革，可能有些会说你一定要考上大学呀，或你要上什么样什么样的大学呀，或你要学什么样的专业呀， 成为国家的栋梁，成为一名科学家， 还是会多少有这样的就是思维在里面。但是现在年轻父母会说，我们的孩子性格，他会更关注性格， 对， 更关注心态、 情商， 关注你活得好不好。以前咱们的父母就关心咱们飞得高不高，现在的年轻父母会关心孩子飞得累不累了呢。 很棒呢， 真的是可喜的变化。 是的，我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就尤其是那个爸爸在说的时候，我就想起我爸爸。因为在做这个采访之前，我问了一下我爸爸，我爸是这么说的，我爸说，如果你要是一个男孩，因为我也老大不小了嘛，说如果你是一个男孩，那我就早就让你出去自立门户独立去了。但如果是女孩，此时哦，此时我爸柔软了一下，我爸说，我可以留在身边一辈子。 对，妈，就是女儿跟爸爸之间就是会有这样的情感在。 对，女孩就怎么讲，就硬不起来，就一定要柔柔的对姑娘， 柔软。 这个、 对， 现在我们家闺女才6个半月，我就已经发现了，感觉我会被孤立，因为她长得跟她爸爸也很像，所以我一定要再生一个儿子来强大我的阵营。 我觉得你闺女上辈子眼光很不错 啊。真的吗？ 因为 投胎投得很好哦。 因为你老公是她前世的情人、啊、 是， 对，所以他眼光不错啊， 多好啊！ 你儿子眼光更好。 好吧，我们互夸之后呢，今天的百分百拍与辣妈正传就要告一段落了。养男孩和养女孩的区别，各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方式来区别对待。 对， 当然我们也更希望家长们可以真的从我们今天这期节目里面学习到一些，比如说你不要过分的去强调性别上面的一些差异，但是性别的意识是要给孩子的， 是， 可是你更多的应该去强化他的个性和特征，去让他做他最好的那个自己。 对， 这样才是最重要的， 给孩子一些空间。 好了，下午的4:52，我们赶紧进入今天的第三环节，我的秘密花语，今天给大家讲段子哦。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今天的秘密花语里面其实特别好玩，我觉得也是特别符合今天这个男生和女生差别的这一期话题。 真的吗？ 这段子是这个样子的。当然我也提醒大家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包括我们的网友，如果你们有想要吐槽想要分享给我们的一些好玩的故事的话，都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袁一 Ruby 来告诉我，然后就可以有机会在秘密花语里面听到你自己的故事了。这故事是这样子的，男朋友说，哎，亲爱的，你刚买的洗面奶是生姜味的呀。女朋友听完之后觉得，我男朋友怎么那么蠢啊，连青柠和生姜都分不清。可是女朋友又想起男朋友不喜欢吃生姜，然后又想起为他做菜好像从来没有放过生姜啊，然后又想起我自己从来不爱吃青椒，但是男朋友每次都不记得，然后又想起男朋友上次居然记得前女友不喜欢吃豆芽。 天哪， 想到这里妹子说，你自己一个人过吧，然后收拾东西就要离家出走。 伤心 了，此刻男朋友的脸是一脸懵，你知道吗？所以男生和女生的差别体现在这里， 对，思想会有很大的差别。 就仅仅短短可能不到半分钟的时间，女孩已经从洗面奶是生姜味还是青柠味 想到了前女友。 对， 我觉得我就是这个段子里的女生，但没有那么夸张。 我就觉得很像女生会想的事情。 你会这样吗？ 会， 我也会。 你看，就是如果直播间这会儿多一个男生的话，男生会说 What？ 你们仨在干嘛？ 因为男生的思想可能就是这件事儿就仅仅停留在这件事情上了，但是咱们就会延展出很多其他的事情。 对，他说完就完了。 对，从行为上你也可以看出，比如说逛街的时候， 是 男生的眼前只有货架两边中间的这一条路笔直走到头，女生呢是可以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 哎，你看那个，你看那个，你看，这个时候如果你要跟男生交流，说你看那个，他找半天找不着，哎， 找不到、嗯。而且我老公跟我一起逛街，他只会找可以坐的、休息的位置。他就说，哎呀，太好了， 那里有一个沙发， 这家店真好。我说为什么？是衣服很好看吗？不是，因为有一个沙发，我可以坐下。 然后此时如果服务员可以端上一杯可乐的话，就完美， 太新了。所以现在就是网购的男性比女性多很多，嗯、因为省事儿、嗯。我想买什么，我输进去什么什么，啪一搜，一看对比，然后下单完事儿。 太好了，电脑直接自动帮他们检索，这个检索的步骤都省去，不需要 他 们自己来做， 就体会不到在实体店拎着购物袋愉快的感觉呀、 啊，以及或者什么货比三家，或者去尝试啊，去试一下，他们根本不需要这样， 他们好像不需要这个， 他们的人生好乏味。 可是他们其实有自己爱玩的东西，咱们女生不太理解。 是的， 是 好吧、嗯，男生和女生可能真的有的时候想想，也许真的来自两个星球吧。但是正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了男生，有了女生，他们结合在了一起，他们一起愉快的生活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小家庭，才能够构成这整个社会的这么一个大家庭。 对呀、啊，嗯。 希望每一位男生和女生都可以找到自己幸福的生活的方式、 嗯、没错。 好了，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女神百分百，稍后为您带来魔方秀，我是袁一， 我是小雨， 我是尤兰达， 我们下期再见喽，拜 拜 拜拜。 Forever, they say. So baby, in between, notice the blue sky.